做到了吗？ 关云长，醒目却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涵帮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汉文帝十五年的春天，陕西的程济说他们那里有黄龙出现，由地方官吏为证。这回汉文帝想也没想就信以为真了，马上封公孙臣一个大官来做博士。从此公孙臣一跃成了汉文帝的宠臣，而张苍却被打入了冷宫。汉文帝可谓大事聪明，小事糊涂，这样的后果是封了一个公孙臣，来了更多的公孙臣。赵国有一个人叫辛渊平，从小就干鸡鸣狗盗骗财骗色的事儿。听说汉文帝宠爱公孙臣这样的得道中人，就胡乱地学了几句术语，上路去京城了。汉文帝听说有个得道高人求见，现在已经走火入魔的他自然是来者不拒。辛渊平一出场就显得与众不同，臣望气前来，愿陛下万岁。文帝顺着他的意思问，你望见什么气了？长安东北角上最近有神气氤氲，结成五彩。臣听说东北是神明所居住的地方，现在有五彩汇聚，分明是五帝在那里。这是上天对咱大汉的厚爱呀，陛下可就地立庙，以求永远得到神的保佑啊。这些骗人的话，按理说像汉文帝这样精明聪明的人一眼就能识破，但他素来信妖魔鬼怪，当年满腹经纶的假意，总想用自己的真才实学打动汉文帝以得重用，却不料汉文帝除了对他的鬼话连篇感兴趣之外，对其举世名篇《治安策》和《过秦论》都不是那么热衷。直到贾谊感伤致死以后，才进一步实施与民休息政策，也算是对贾谊在天之灵最大的安慰了。但此一时彼一时，如今朝政稳定了，百姓安居乐业，胡强南进又得到安抚，四海升平，汉文帝是保暖思神灵。听了辛渊平的吹嘘之后，文帝二话不说就让他负责在五彩聚集的地方建造庙宇。这一下辛渊平就充分发挥他与生俱来的建筑方面的才能了，从选地到大兴土木，他极尽奢侈之能事。庙宇建成之后，汉文帝亲自去验收，但见那庙宇气势庞大，祠堂中共设东西南北中五个殿，并配有青黄黑赤白五种颜色， 皇帝居中，设汉为土德。但见里面香烟缭绕，阴霾至极，人在其中就如身在云里雾里一般。好一片祥云的锐气呀！辛元平抓准时机来了这么一句，这句马屁拍的正是时候。汉文帝闻言大悦，当即封辛元平为上大夫。两个布衣一跃实现了鲤鱼跳龙门，看来汉文帝就是汉文帝，当真是不拘一格用人才呀。随后在辛元平的帮助下，汉文帝又干了三件震古烁今的事儿来。第一，在朝廷最重要的午门边建造五座地坛。为了让汉文帝更加信任自己，辛元平开始装神弄鬼，一次在午门弄了五帝下凡的怪事儿。据后来汉文帝回忆说，他当时只看见路边站着五个穿着青黄黑赤白的人，只一恍惚间就不见了。文帝以为真的是上古五帝下凡来了，也不管朝中文武百官上朝方便不方便，在午门外筑起了五座地坛，用猪牛羊马等牲畜来祭祀。第二，改文帝前17年为元年。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改年份呢？这还得归功于辛元平。辛元平只说了一句话，就让汉文帝做出了惊世之举。太阳一天之中能两次直射大地。按他这话的意思，就是每天的太阳可以东边升起，然后东边落下，或者从西边升起，又西边落下。这样荒谬的话，就连小学生都知道是假的。但那时候已经陷入魔道的汉文帝却信以为真，于是下诏改元，一顺天意，称为碑也。第三，在汾阴建造庙宇。自从辛元平在朝廷东南边花重金建造了一座供武帝祭祀的庙宇之后，因为得到了汉文帝颁发的神仙许可证，一时间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。辛元平就充分发挥经商的头脑，在他的提示下，汉文帝又在午门外开了一家分店。因为午门是朝在文武百官必经之地，那里的五座神庙生意自然也就火得不得了了。可辛元平并没有因此就满足，他又建议汉文帝在汾阴的水上再建造一座庙宇，理由是旷世之宝周鼎沉入泗水多年了，他见汾阴有金玉之气，想是周鼎又要重出江湖了。汉文帝就问，周鼎不出，谁与争锋？辛元平回答，周鼎不出，庙宇先行。眼看左一个庙右一个庙，东一个庙西一个庙，上一个庙下一个庙，这庙宇修得没完没了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在朝中终于有人忍无可忍了，到汉文帝那儿状告辛元平，罪名就是装神弄鬼，满嘴胡话，欺君罔上，罪不可恕。汉文帝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呀，霎时间从魔道当中清醒过来，于是沉默多时的张世之该出场了。这个全国最高法院院长对辛元平进行了突审。辛元平装神弄鬼有一套，但在张世之软硬兼施的突击下，他的心理防线立马就彻底崩溃了，如实交代了自己行骗的全过程。 结果可想而知，辛元平不但被砍了脑袋，而且还累及家族老小，也正验证了那句话，善恶到头终有报。过了不久，公孙臣也被汉文帝赶回了老家。行骗之风虽然被制止了，但是汉文帝的噩梦并没有就此结束。一个叫邓通的小人又浮出了水面。这个邓通是蜀郡南安人，没什么学历，擅长空谈拍马屁，人送绰号黄鼠狼。他的绰号叫黄鼠狼是有原因的。这邓通土生土长在农村，又没有一门技术，按理说一般人都会选择脸朝黄土背朝天来过一辈子，但是邓通呢，却并没有守在那个穷山村里边，而是决定到外面的世界去闯一闯。他的目标很明确，选择直奔当时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长安。天子脚下好乘凉啊，他当时是这样想的，但一进京城他就傻了眼了。这长安城虽然很大很大，大得让他有点头晕目眩，但是天大地大，这长安城却哪有他邓通的容身之地呀？达官显贵他一个也不认识，想经商又没有本钱。悲观绝望之下，他来到了一座桥上，想跳河。在跳河之前，他是忍住了悲痛，唱了一首千古绝唱。这千古绝唱的歌词现在无法考证了，反正是得到了许多听众的认可，因为桥底下传来了稀里哗啦的掌声。邓通一看，桥下聚了十来条船，船上的人都在为他鼓掌呢，他们异口同声地喊着，你的歌真好听，唱出了我们做水手的心声啊。就是因为这首歌，邓通不用再跳河了，因为他得到了一份来之不易的工作，黄头狼。什么是黄头狼呢？就是御船水手。那什么又叫御船水手呢？因为当时划船的水手啊，都戴着黄帽子，所以呢，就叫做黄头狼。做水手虽然苦了一点，累了一点，但是好歹的有饭可以吃，有衣可以穿，不用再露宿街头了。随后的日子就如同流水一般的过去了，他原本以为他的一辈子就这么定型了，做一个默默无闻的水手一直到老。然而有的时候命运就是这样，运气不好的时候不要强求，运气好的时候连门板都挡不住。就在他因为肯吃苦卖力，上级有关部门决定把他升迁为船长的时候，汉文帝的一个梦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。汉文帝从魔教当中成功解救出来以后，就迷上做梦了。做梦倒也罢了，偏偏这天晚上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。有多奇怪呢？梦到飞天了。飞天梦的故事是这样的，在梦里边，汉文帝首先唱了一首歌，他唱啊，我要飞得更高啊。一曲未完呢，他还就真的飞了起来，到后来是腾云驾雾，也不知道翻过了多少山， 穿过了多少云，突然间眼前一亮，有一根顶天的立柱，上面赫然写着两个令人无比神往的金黄大字：天界。想到就要上天了，汉文帝心里那个激动啊，简直就没法说了。他加快速度朝天界奔去，是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。眼看天界近在咫尺，他用尽全力，一脚就朝天界跨过去了。但让他始料未及的是，那看似不高的台阶，他这一跨，竟然没跨上去。他一连试了999次，每一次都是以失败告终。盈盈一台阶，跨跨不得上，他已经绝望了，不抱一点希望的做了最后一次尝试，准备凑齐了1000次，这是一个整数，就打道回府。这一次仍然是一样，他跨到一半就已经到了极限了，眼看着身体就要往下坠，而正在这个时候，突然间就觉得微风拂面，一股强大的力量从背后传过来了。汉文帝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力量，奋力往上一跃。等他落下来的时候，天界两个字已经被他踩在脚下了。他再回头去找恩人，但见那个人只剩下一个背影，看不见面目，隐约可见他身上的衣服褴褛破烂至极，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洞，但是头上戴着那顶黄灿灿亮晶晶的帽子却光彩夺目。黄头狼，原来是一个水手帮了我呀。南柯一梦结束之后，急于应梦的汉文帝开始来了个千里大寻人。汉文帝亲自出马，叫玉船上的所有黄头狼都集合在一起，挨个查看。轮到邓通的时候，众人都笑起来了。别人的衣服虽然脏了一些，破了一些，但是好歹的缝缝补补，不至于袒胸露背吧。但是邓通呢，那衣服是东边破一块，西边破一块，这倒也还罢了，而背后的那个黑洞简直就跟老鼠洞如出一辙。可是众人的笑声很快就停下了，因为原本一直都凝神端坐着的汉文帝这时候突然间就跳了起来，大喝了一声：停！邓通被汉文帝这惊天地泣鬼神的大喝吓得傻站在那儿，一动也不敢动了。汉文帝却冲上前去说了一句：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正是你呀。然后全然不顾众人惊疑和发呆的眼神，像是挽起妙龄少女一样挽起她就走。就这样，邓通因为祖上积德，一梦之托就鸿运高照，他成了汉文帝身边最红最红的侍臣，后来又升为中大夫。他只因为衣服上有一个洞就发了迹了，而那个洞又正好有黄鼠狼那么大，而到了汉文帝身边之后又很会拍马屁，所以他的绰号黄鼠狼也算是实至名归了。无德无才溜须拍马的人竟然成了汉文帝身边最红的人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申屠嘉就不干了。按理说我才是汉文帝身边最红的人才对呀，

虽会消逝，爱将永远长存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，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无才无德溜须拍马的邓通竟然成了汉文帝身边最红的人，别人还没什么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申屠嘉就不干了。按理说这丞相才是文帝身边最红的人才对，那怎么能就是你这个黄鼠狼呢？因为邓通啊，在文武百官议事的时候还经常放屁，还经常调戏侍女。申屠嘉就到汉文帝那儿说这个事儿了，可那汉文帝并不在意。申屠嘉就知道了，有汉文帝庇护的邓通很难来除去他。那申屠嘉是丞相啊，可不是一般的人，他冥思苦想，就想出了一个教训邓通的办法。于是他就派人去请邓通来他的府里做客。邓通虽然肚子里边没有什么墨水，但还不至于特别的傻。他一听这八竿子打不着的申丞相突然要宴请自己，他心里边就疑惑开了。再加上汉文帝已经把状告他的事儿告诉他了，他自然想了想就不敢去了。申屠嘉一看邓通不肯来，他也没有灰心，充分发挥百折不挠的精神，一次不来两次请，两次不来我就请你第三次。而邓通看他这么一厢情愿，也是毫不含糊，来一次拒绝一次，来一个拒绝一个，来两个人拒绝一双。申屠嘉作为堂堂的一国丞相啊，竟然请不来一个小小的中大夫，这就不单单是教训的问题了，而是延伸到了面子的问题。于是申屠嘉就动真格的了。那个跑腿的这么来来回回的跑，跟邓通也就熟悉了。于是他就问邓通，如果真的需要什么理由，一万个够不够啊？邓通自然回答，不够。那跑腿的就接话说了，斩。邓通听了先就是一愣啊，接下来他就明白过来了，啊，不够就斩，用不着解释也知道啊。一看这架势，申丞相是来真的了。他本来还在心里边想呢，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？但是事实证明，官大一级压死人呐。惹不起的人是连躲都躲不起，没有办法了，他只好硬着头皮去丞相府了。 只不过他去的时候还多了一个心眼儿，那就是入宫去找了汉文帝一趟。他和汉文帝一见面，邓通是泪流满面呐，哭泣着说了：“ 怕。” 汉文帝很平静地回复了两个字儿：“不怕。”有了“汉文帝不怕”这两个字，就如同得到了一张免死护身符一样，邓通是转悲为喜，就去了丞相府。神荼家一看邓通来了，连头也没抬。来了，啊，来了。邓通回答的那个小心翼翼呀。申屠家看起来仍然像漫不经心地说着：“这么久才来，啊，这么久才来。”邓通回答的还是小心翼翼。都干嘛去了？申屠家的问话是越来越不着边际了。都干嘛去了？邓通抱定不给申屠家任何可利用的语言破绽。申屠家说：“斩。”斩。邓通是想都没想啊，几乎是条件反射的就跟着说了一句斩。他的话音刚落就意识到什么了，心里边一惊，抬头再看申屠家，但见申屠家此刻双目如电直照着他。接下来申屠家就一声暴喝：“既然你想斩，我就成全你。” 大爷，不，丞相，饶命啊。 邓通这一回哪里还能想跟风啊，双腿一软，双膝就跪在地上，噼里啪啦的就磕起头来了，磕的那个用力，脑门都出血了。神徒家虽然很想除去邓通，但是呢，这邓通毕竟是皇帝身边的大红人呐，没有皇帝签发的斩首许可证，他这个一国丞相也不能乱动皇帝身边的人呢。所以呢，他只是想吓唬吓唬邓通：“斩，斩，斩。”面对着申屠家一阵急过一阵的叫喊声，那把邓通给吓得就知道像捣蒜似的磕头了。可是过了好一阵，邓通磕的是血流如注啊，那血流的满脸满身哪儿都是，这才发现情况好像不对呀。申屠家这喊斩的声音此起彼伏，但却是只见雷声不见雨点儿。他手下的那些士兵啊，连碰都没来碰他一下。邓通这才知道自己被申屠家给忽悠了，自然是哭着又跑去向汉文帝告状了。但是因为当时申屠家还有他的手下谁都没有动手，甚至根本就没有碰过他，他磕破了额头啊，那完全是他自己弄的，无凭无证无据可寻，再加上人家毕竟是一国丞相啊，就是汉文帝也没有办法为他伸冤。汉文帝为了安慰邓通那幼小而脆弱的心灵，给了他两点实惠：一，把他由中大夫提升为上大夫；二，将蜀郡的盐道铜山赏赐给他，并允许他自己铸钱。丞相申屠家原本想好好教训一下邓通，让他收敛收敛嚣张的气焰，可哪知道弄巧成拙呀， 人家自己打了自己一个巴掌之后，仕途上又升了一级。申屠家心里边虽然很不平衡，但是他也没有办法。不但申屠家对邓通极为痛恨，就是太子刘启对邓通也是极为痛恨。原来汉文帝因为常年累月的伏案批奏，屁股上长了一个痔疮，那痔疮长得特别的疼，而且呢还越来越大，到后来就溃烂了。这样汉文帝就坐立不安了。坐立不安就打这儿来的，屁股上长痔疮了，坐下疼，站起来他也疼。邓通为了报答汉文帝对自己的厚爱，为了减轻汉文帝被痔疮折磨的痛苦，他就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来。什么办法呀？用嘴来吸这个毒疮，用以除去毒疮上的败脓。据说呢，汉文帝每一次被邓通吸吮过后都会好受很多。毒蛇里的血那是奇毒无比啊，而毒疮里的血却是奇臭无比。但是邓通却一点也不厌恶，坚持帮着汉文帝吸，这让汉文帝是感动不已。后来太子刘启入宫探病，汉文帝就想试一试刘启的表现，叫刘启来吸，结果刘启到屁股那儿只吸了一口就呕吐不止。邓通和刘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从此以后汉文帝对邓通就更加的宠爱了。没错啊，你想啊，谁长了痔疮谁难受啊，那个难受只有自己知道，那又怎么解决呢？没有办法，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术这一说呢，那能有一个人到屁股那儿给自己去舔，给自己去吸，把脓疮里的脓全给吸出来，这样的人谁不喜欢呢？谁不宠爱呀？而太子刘启后来知道吸吮脓血的主意出自邓通，从此以后这刘启就跟邓通成为了大仇人。汉文帝后三年，也就是公元前161年，匈奴老上单于姬周病死了，他的儿子君臣即位。汉文帝知道以后，还是按照老规矩，派宗室翁主出嫁给君臣单于，再续两国的翁婿之缘。君臣单于得到了美貌如花的翁主，本来已经心满意足了。但是别忘了，匈奴那儿还有一个无恶不作的中行月呢。这个中行月不断地在他耳边就吹开风了，最后君臣单于最终只好做出得了夫人又出兵的决定。汉文帝后六年，就是公元前158年，匈奴派六万大军兵分两路入侵上郡、云中等地。汉文帝接到边防的告急信之后，调出三路人马来支援。第一路由中大夫令勉出兵飞虎，第二路由前楚相苏毅出兵巨柱，第三路由郎中令张武出兵北地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汉文帝还派遣三路接应人马，一路由河内太守周亚夫驻兵细柳，第二路由宗正刘礼驻兵霸上，第三路由驻资侯徐厉驻兵集门。全国是警钟长鸣，进入了紧急的备战状态。汉文帝也没闲着， 他还亲自到前线去慰问士兵，从坝上到集门，最后到细柳，进行了实地考察和慰问。坝上和集门就跟不设防一样，汉文帝可以轻而易举地来去自如。刘礼和徐厉两个人直到汉文帝到了自己眼前，这才揉了揉眼睛，感叹着，哎，怎么天上突然跳下个皇帝了呀？看着他们诚惶诚恐的样子，汉文帝就像浇了一盆冷水一般，精心准备的慰问词再也没能热情地说了，于是他挥了挥手走了，直奔他最后一个考察地细柳营。一到了这里，汉文帝就深刻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兵火两重天。这里的士兵整齐排列，如临大敌。汉文帝想进去，被士兵们给拦住了。汉文帝就自报身份，我是皇帝。但是大营守卫却说了，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，我等只听从将军的命令，不听从天子的诏令。汉文帝最后没辙了，只好取出代表他身份的符节，交给营门守卫代为通报。周亚夫这才传令开门。到了内营，但见周亚夫身穿铠甲，手持佩剑出门相迎，见了汉文帝也是稍微的欠了欠腰，说道，臣以军礼接驾，陛下吉祥。汉文帝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对他行礼的，心中微微一动，也算是微微欠了欠身吧，对周亚夫回礼了。接下来汉文帝就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，这就不用细说了。最后汉文帝巡查完毕，打道回府，刚退出营帐，立马关闭营门，又进入一级严守的状态。汉文帝终于发出了这样的感叹，此乃真将军也。后来匈奴被逼撤军了，各路人马依次全都撤回来，其他人都没有升官，汉文帝唯独升周亚夫为中尉，主管京城治安的武官。时光荏苒，一转眼到了汉文帝后七年，也就是公元前157年，这年的六月，汉文帝忽然间就得了重病了。在生命垂危之际，他召来了文武百官，钦点了三个人，并且说了三句话。第一个人是太子刘启，这刘启是汉文帝的接班人，不点他不行，可以理解。汉文帝对刘启说道，可让周亚夫掌管兵权，平定将来天下的变乱。汉文帝就好像有未卜先知的本领似的，好像他早就算准了后来的七国叛乱。第二个人是邓通，为了保证邓通在他死了之后不受伤害，汉文帝对文武百官说道，你们谁也不许动我的红人儿。汉文帝金口一开，结果是无论是谁都不敢动邓通了。但是准皇帝刘启是个例外，他不但动了这个得了免死金牌的大红人，而且还把邓通折磨得很惨，邓通最后被活活的给饿死了，远不如来一刀那么痛快，这都是后话了，暂且不提。第三个人就是周亚夫，